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不一样的你，发掘一个年轻人自己的情感世界。 哎，没错，这里是博虎点秋香，我是月月。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刚刚说到的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直播间了。 对，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用手机点击，也就是在搜索栏中，微信的搜索栏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链接，点击右下角之后呢，进入就可以一起来聊天了。 总之这是一个年轻人自己的情感的平台，希望大家多多与我们进行互动。因为我们每天啊，不仅是颜值很高的小哥哥小姐姐来分享他们自己的情感的故事，当然也希望跟大家取得互动，因为这是一个咱们共同来探讨如何经营一个更好的感情，如何找到一个更好更正确的一个人的一个平台。 哎，没错， 对对， 这个确实哈，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他们分享也好，甚至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因为我可能接触的相对少一些，但是每来到这边，然后再跟大家共同来聆听我们嘉宾他们的一些故事，他们成长的经历，也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很多的力量。 没错，那么本周呢，咱们也确实来到了很多很多的就是颜值很高的仙女们啊，现在就流行的说法哈， 对，小仙女。 对，月月，你这周是经历了很多很多次，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今天如果让你盘点一下本周你比较喜欢的一些嘉宾，你觉得你会说哪些人呢？ 因为我觉得每个都很优秀，而且说实话他们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没错， 有那种就是很现代，然后喜欢唱歌，然后参加各种活动的，然后有比较会摆 pose 的，就是甚至可能会做一些模特，对，拍照女神，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很偏古典风格的，就是特别喜欢画画国画啊，然后这个就是或者是比如说跳古典舞，就各种各样的爱好都有，所以我觉得也不分伯仲了，真的是每一款每一个都非常的 有特色， 对，有特色吸引人的。 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听了月月刚才说完之后啊，非常的好奇，说我周一到周四的节目没有看到这些女神们，那么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福利，我们还是今天以回顾的方式再来回顾一下周一到周四我们的虎友的国民校花的四位非常优质的嘉宾。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位啊，我们看到了，这是我们的贾珍。 贾珍啊，这就是刚刚跟大家说到这拍照女神。 对，她是一个，她当过这个平面模特，对不对？而且我们在那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一些很帅气的造型，也有一些很梦幻的很古典的一些造型，可以说是什么款都能 hold 得住。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哈，而且你看这拍 拍照技能这么强，可见他之前或者生活当中肯定有和这个相关的经历，他平时呢也是一个平面模特哈，可见这个练的也是非常到位了，同时你看他摆出来的这些 pose 确实是非常的专业。 没错没错，一看就是有两把刷子哈。 嗯， 就是想要跟我们的贾珍切磋一下这个拍照技巧的各位小伙伴，欢迎跟贾珍取得联系了。 嗯， 那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我们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李玉飞也是我们的这个虎友的国民校花他是这个一个购物狂人，他说了他平时非常爱买买买很享受买买买。 是的，而且他还就是叫呆呆，就是他其实平时有个小名叫呆呆爱发呆哈，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少有人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特点来告诉和大家去分享的，但是确实他也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姑娘。我觉得印象还有一个非常深刻，就是他的古典特质，因为他说从小就学了十几年，好像十二年的古典舞。 哎呀，这个可是就是覆盖了整个的青春少年时代了哈。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从小的一个影响对他来讲应该是根深蒂固的，就是从小这种古典气质的一个养成， 对， 也是很深刻的。从他身上的这个谈吐也可以表现得出来哈，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姑娘。 每一个月月都是使劲的在夸，看来是真喜欢哈。 对，是的， 非常优秀。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音乐女神王灿这是一个就是非常有个性的女孩子了哈。她呢是一个平时比较爱幻想，然后活泼开朗，一看我们就看到这姑娘应该很爱笑哈，平时应该是比较的就是稍微的这个外向一点，比较大大咧咧一点。当然呢她还是这个也音乐故事也挺充分的，也挺充足的，比如说她组过乐队，然后一起出过单曲，然后一起排练，然后演出，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方面的一些挑战。 是的， 对对， 是的，我觉得从她身上也可以感受到一种追逐梦想的这样一个力量哈，不管是之前和乐队一起去逐梦，还是自己的第一次在台上去演出，包括之后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其中我觉得他的一个才艺展示也是特别有特点，因为他就是音乐专业的毕业嘛，所以说对，然后他呢就非常的会唱，并且他还是一个原创型的人才。 对， 他最后还给我们唱了一首他自己写的歌，而且据说这首歌也是得到了很多音乐人就是专业人士的好评。 哎，唱作俱佳，才华横溢了。 所以说我觉得他还真的是前途无量哈，也希望他可以出更多的音乐作品给我们来分享。 是的，王灿哈，接下来可能我们要稍稍的等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呈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女神她叫做这个猪猪，是不是？ 猪猪，对，这个也是特点特别鲜明的一个女生。 对， 首先她在学校学的专业就让人大吃一惊。 因为我一般印象中觉得就是这么漂亮的姑娘可能是艺术类专业 或者文学的这种，是吧？ 对。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她是学这个机械自动化专业的，是工科生。 对， 大家可以就是稍微等一下，等我们的系统恢复了之后来看一下她的真容真面貌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女生， 非常有气质。 对，当她说出来自己专业的时候，我跟那天应该是我跟大佐在的时候，然后就真的是大吃一惊就根本没想到原来这样的一个外形然后这样的一种这个表现竟然是一个工科生，真的是想象不到的。 美丽跟专业可能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哈，大家都可以美丽有气质，而且她猪猪有一个爱好跟我可能很像，不知道月月有没有说，在平时的旅行过程中我有一个收集的一个爱好，就是说会把各地的明信片邮往家里，然后觉得这是一个标记，也是一个纪念，就是说我可能说家里会有一面墙，然后摆上地图，然后各个明信片贴在这个地方，表示我来过了。 哇，这还是很有心哈。 是， 彤彤也是非常有心的。 对， 然后我 不想白来过嘛。 对，我是一个我收集的不是明信片，后来我跟你们一对比的话我好像有点笨，你知道吗？我收集的是各个地方的报纸，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就是报纸我都会去当地去买一份报纸，然后可能我看过之后就是存在我们家一个抽屉里面了，现在回家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就好厚的一大沓。 哇塞， 对对对， 你这个跟自己的专业可是相当的贴近了。 但是有点厚，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觉得 是 要不要扔掉它呢，就每次回家都会犹豫好久。 对， 对， 确实是舍不得的。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报纸就是剪下来一个有标记的地方 对，可能我在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我就忍不了，就要就是像你一样这个把它剪一下了。 对，你也可以向我们学习说 收集明信片。 对对对，我突然觉得自己收集的方式有点笨笨的。 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啊， 对、 就是、 开个玩笑， 对， 对， 对， 跟自己的专业更贴合的一种哈、啊嗯。当然，猪猪还是一个国画女神，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提一提哈、啊。 哎， 这是也是一个古典气质啊，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妹子，她是个。这个国画也是学了很长时间，而且我记得那期节目他还用国画画了表情包，对不对？ 哦，对对对，因为刚刚为什么我往那边探、嗯、就是我试图去找那个表情包、嗯、因为刚刚还做了活力榜嘛，我还看到他，结果现在我找不到他了、 嗯、 特别可爱的一个表情包，而且也是首次啊、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拿国画拿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画表情包， 对 就是画出来还是挺惟妙惟肖的。 如果说这个他成立了一组这个表情包的话，我估计我们会下载哈，可能会真的会用哈、 啊、 平时 对啊对啊、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展现方式了。 对，表情包这个圈里的一股清流，是不是？好，总之四位女神啊，各具看点，各有特色，究竟您喜欢哪一款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在我们的节目过程中发送您的这个想要选择的哪位女神，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花椒上搜索活力酒吧来进行留言、 嗯、 啊。如果说您真的非常喜欢她的话，我们也可能把她的联系方式啊给您，然后让她跟您取得联系，成为一个好的朋友，好不好？ 嗯，而且陆陆续续呢，在我们的博虎点秋香，也就是每天的7:30到8:00的节目当中呢、嗯、都会为大家或者是带大家共同去了解我们的这个虎友也就是虎友的 国 民校 花， 对，国民校花每天都会为大家呈现，所以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是的，我们不仅是就关注颜值很高、 嗯、 非常有才华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当然我们也是一个情感的一个话题嘛、 哎、 大家都关注我们年轻人的情感话题，所以说在双十一刚刚结束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嗯、 大家有没有脱单呢？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戳人心呢、啊、 有点突然，但是呢这个问题 确实很实际，我那个货还没有收到呢，然后也没有这个脱单，这可怎么办呢？心理阴影面积好大。 对，也有可能说月月在收到一个快递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哎，里面就是一封情书， 哇，这个太浪漫了。 但是我们今天想聊的一个话题是，就是马上你看哈、 嗯、 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说马上双十一一过，马上就要可能过两三个月就要过年了， 嗯， 每当一过年啊，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坐到一起就得问，哎，这个找对象了没有啊，有没有这个未来的这个另一半的、 嗯、 就是这时候你可能会有点憔悴，有点崩溃，那趁着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大家要赶紧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力，赶紧要找对象了，是不是？ 又到了动物出动的季节。 对，因为如果说再不抓点紧的话，这回家又得被催了，是不是？嗯，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也是跟大家去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哈，怎么样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这个获取或者把握相关的机会，追到喜欢的那个他呢？ 对，我们今天来盘点一下脱单秘籍。 嗯， 我们先给大家说几个，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官方一点的，可能比较稍微的传统一点的办法。第一个，像月月说过的，就是说我们需要交束更多的新的朋友。 嗯 嗯，因为要就是我上次在节目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说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能找到对象的话，那我早找了。 对呀、啊， 证明是不合适。 对，一个是不合适，在我的有一部分人，他就是专门也不是专门，就是觉得他还是适合当朋友， 对， 或者是说就是因为太亲近了， 嗯， 所以就不太适合再往那方面去发展，或者怕失去他，种种原因都会导致我们可能就是不太容易去、 嗯、找朋友去当 对对对 自己的恋人，对对， 是的，是的。 其实我想问月月一个问题， 嗯， 我突然想到的说，你会不会就是你的朋友，就是如果说哪一天觉得感觉还不错， 嗯， 能不能成为恋人呢？就是先是朋友后是恋人，嗯，你可以接受我们这种模式？ 先是朋友后是恋人可以，但是最好不要是那种特别熟的朋友， 嗯， 就是比如说熟到了彼此之间都已经就是太熟悉，然后甚至都觉得，嗯，就是没什么必要了。说实话，可能没有什么必要去当朋友， 爱情 不是去当这个男女朋友，对对对，嗯，恋人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那种不是特别熟， 嗯， 然后也是有一定联系的这样的人， 嗯， 然后变成男女朋友，我可以接受， 嗯。 但是本来就是那种哥们儿型的，然后就是像你们男生可能就本来就是姐们儿型的，就彼此已经熟悉的不行了， 嗯， 这种我可能觉得不太适合。 嗯，我听明白了，大致可以，嗯。 以说什么这样的话，就是说、爱情可以选择朋友，但是要有一定的神秘感和新鲜感。 对对对， 如果说彼此太过熟悉或深交了，那就还是咱们做朋友吧。 对对对， 友谊天长地久。 那你呢？你会觉得？ 我能接受，我也是，就是先是朋友的话，但是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说太熟了不行。 对， 就是大家那两个人究竟是在一起是继续当朋友模式呢，还是说要改变一下成为恋人呢？可能这样的一个界限的话，可能早已经模糊化了，或者说自己不想再去改变了。 对的对的，就除了特别熟悉没有这个神秘感和新鲜感之外，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也怕失去他。 对， 因为有的时候一旦就是谈了这个恋人关系之后，确定了之后，对，分手，然后你可能周边的朋友，因为彼此都是朋友嘛，周边又涉及到一圈人， 对， 然后之后假如分开了之后就会很尴尬， 分个手结果失去了一片朋友， 对， 得不偿失嘛。 而且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可能最终也会离开，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会是考虑的那个点。 对、 嗯、 那么除了说要多交一些新的朋友之外呢、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要学会为人处事、嗯、其实如果说再细致一点的话，就是要学会就是学会跟别人交心，学会展示自己的魅力、 嗯、 学会关心别人，我觉得大致可以这么理解、 嗯、 因为就是恋爱嘛，就是大家需要一个相知相识的一个过程，那在过程中、嗯、啊，三观是否相合啊，别人对你的印象和态度究竟能不能接受，其实也是一个需要渐进了解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为人处事的一些方法，你的一些态度，其实能够决定两个人最终能不能走到一起。 嗯，这个是哈、嗯、而且要把握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哎、有的时候就感觉尤其是主动方如果这个火候太大的话， 对， 容易烧焦。对， 我真的是有这种体会。 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我也不说是别人，是我自己， 嗯，我也遇到过 两个人就是进度太快的话， 嗯， 我觉得会影响两个人更长远的发展。 是的是的，所以要把握那个度、 嗯、 然后有一个主攻方、嗯、还有一个被动方，那这两个之间的这个节奏如何去把握， 嗯 啊，需要一定讲究的。因为之前有跟朋友或者闺蜜去讨论过啊，这个爱情真的有的时候是需要去把握火候的，而且这个节奏啊，包括整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是两个人之间确实是在谈恋爱，但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就是要经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没错， 如果要经营不好的话，就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嗯， 不能太急于求成。 对，爱情是一门学问的、嗯、 对，不是林俊杰有一首歌叫修炼爱情吗？ 对， 爱情也 是 需要慢慢的修炼，慢慢的磨合、 嗯、 两个人的默契，两个人的这个彼此的印象才能够逐渐的打磨的更加默契。 对的对的，真的是这样哈。 嗯，第三个啊，这就是非常重要了、 嗯、 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心中有男神有女神、 嗯、 我有暗恋的人、 嗯、 可是呢我总是说不出口、 嗯、 你说这个没有勇气的话，确实就能决定两个人最终能不能在一起了。 爱真的需要 勇气，相信会在一起。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 真的是需要鼓足勇气，然后向他去表达爱、 嗯、勇敢的表白。 对, 对，大声说出来哈。 对，如果说你有勇气的话、嗯、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博后点秋香，因为这里啊就是一个给爱以勇气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想大声表白、 嗯、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博后点秋香、 嗯、 因为我们这里啊确实是一个年轻人的情感世界，而且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看，因此各位想要表白的同学们赶紧过来吧。 哦，对哦，我们也是向大家发出了这样的一份邀请函啊。 是的， 确实确实，而且说实话刚刚说到的这几点都是就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在恋爱前还是恋爱中还是恋爱这个、 嗯、 就是去遇到危机的时候， 在准备的过程中， 对，然后都需要我们去掌握上面的几点啊， 对， 如何去沟通，如何更好的去表达爱。 对，我们俩说的这些的就是稍微大家听起来有点像大道理，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真理、 嗯、 就是如果说你不做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呀，为什么我二十多年了一直找不到对象，其实我觉得可能是那个缘分还没到。当然另外有一面，我就稍微积极一点想，就是说你自己还可以再稍微的改善一点，我觉得没必要改变、 嗯、 改善一点，改善一些自己的方式、 嗯、 比如说要有勇气，不要一直就是只是被动方，就是一直在等当有一天遇到一个还不错的情况下，自己是不是也可以稍稍的主动一下，问候一声、 嗯、 啊，就是打个招呼关心一下，有可能就能够促成两个人的感情。 哎，在这儿其实我还特别想问我们的彤彤一个问题哈、 嗯嗯、 就是比如说一般来说有的人会觉得男生应该作为主动方、 嗯、 那很多女孩子也会大声的鼓起勇气、 嗯、 有的女生她可能就不是特别敢，然后就是作为一个相对被动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觉得女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在爱情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其实在我身边大部分还都是男生去表白，女生是就是点头说 yes I do 或 no I don't、啊、就这种的一个角色。但是嗯、现在我们也确实知道男女现在都是平等的嘛，就是有爱都要大声说出来。我觉得女生如果说 你是说应该直接去说好，还是就是暗示，或者是 暗示 多一点相处机会这种？ 对，我觉得暗示可能会好，就是慢慢找接触机会、啊、因为、嗯、我觉得就是说女孩子嘛，毕竟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说， 有点羞， 对，有点会害羞，可能会觉得比较矜持， 嗯， 就是也不要太刻意就是太过于早的把自己的完全的一面暴露出来、 嗯、 就是显示出啊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特别疯狂。我觉得男孩子实际上也应该也是一种道理，喜欢是喜欢，但是不能，我的态度就是不能太猛烈的去表达那种， 嗯，还是要把握这个度的。 对，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而已啊、嗯、 对对对， 就是今天我也是因为我也是有这个困惑，所以说想跟大家一起交流。 对，我们一起来交流、嗯、探讨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爱情心得，也欢迎跟我们在各个平台上面一起来互动分享。 是的，嗯，那刚刚我们聊了一下说双十一之后大家有没有脱单，并且提供了一些脱单的秘籍，大家有没有 get 呢？希望大家能够在双十一之后，如果说单身的想要脱单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抓紧了啊，赶紧掌握我们的脱单秘籍，赶紧来共奔向两个人手牵手走向美好生活的这个步伐中。 祝福大家在年底之前哈、啊，都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嗯、都可以找到那个温暖你的人。 对，咱俩握个手吧，也希望彼此都能够脱单。 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好暖， 现在是热爆了。 对， 是，也确实说我们的确是关心大家的情感话题、嗯、情感世界。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把问题抛向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在花椒上的这个活力酒吧的直播。 嗯， 当然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话题也是昨天为了我跟月月一把狗粮。 哦，对、啊、 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了说这个有几位朋友是偶遇了这个唐艺昕和这个张若昀啊、嗯、一对小情侣啊、 嗯、 也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张若昀给唐艺昕写了一首情诗，我们也由此引发了说两个人能不能把这个感情经营的稳固和长久，其实有一些就是好的方法的， 嗯， 由此来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 嗯、 所以今天我们俩就化身这个朗诵的小天使，给大家朗诵一下这个若昀写给艺昕的一首情诗，好不好？ 嗯，好的。 嗯，月月开心开始。 嗯，好。哇，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要带入一下感情哈。 嗯。 如果不是因为下雨天的电影院装满了山楂树，如果不是因为清晨归家的侦探不想在天黑后重归酒精怀抱，如果不是因为刘震云，如果不是因为刘宝文，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恰巧有一个让我上路的加油站，那里恰巧有一个把你拦住的红灯， 如果不是因为我焦灼的慌蛮，你冷漠的倔强，如果不是因为我是我，你是你，大雨是大雨，北京是北京，我都不会在大雨滂沱中像个跟踪者，像匹离群的野马，焦躁不安，让风灌满耳朵，让雨淋湿眼睛，但当我说跟上我，你就跟上我。小心，一不小心，两个人就成了一群。 哇哦！小心，一不小心，两个人就成了一群。 对，这句话也成为很多人的个性签名了。 嗯， 好好的学一下啊。就说两个人能够感情这么的受大家的羡慕，其实我觉得也是张若昀跟唐艺昕之间也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技能、 嗯、 大家一定要好好掌握，一定是年轻人情侣中的一个典范和学习的榜样了。 对啊，狗粮不是白吃的，要从里面去学习。 咱们俩今天就来 提醒一下。对，制造一些小浪漫啊，然后彼此之间多一些互动和交流，这些都是一些小的办法哈。 对、嗯、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由这个张若昀的这首情诗呢引发了一些思考，比如说情侣间如何啊，就是帮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稳固和长久、 嗯、 我们今天啊就给大家梳理梳理有哪些好的方法、嗯、 画个重点。 对，大家拿起小本本记一下啊。来，第一个我觉得就像这首诗写的一样，就是要没事，就是有空的时候，没空的时候要适时的关心对方。 对，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安全感，就是给彼此互相的这种安全感。 对， 然后你也知道了对方在做什么，也知道了对方这个还这个相安无事，还快乐着，然后与此同时呢，自己也会得到对方的一份肯定。 对 对。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给彼此一些私人的空间，因为我现在知道很多的年轻人之间会互看手机，如果说在两个人互相尊重的前提下，那可以互看，如果说对方觉得我不是特别特别想以这种方式，可能他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啊，也不是说有隐私，还是要彼此尊重，以尊重的前提为这个基础来进行。 对对对， 就是让步啊，或者说两个人要彼此的尊重一下，可能两个人的感情会更加稳固，因为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就是要彼此要信任。 真的是这个可能跟彼此之间的对于这个不管是手机啊还是这个私人空间的大小的一个认同感，就是可能在互相之间形成默契了之后，看就看了，或者是说就是互相都不看， 对， 这些都是彼此的一个默契度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呢，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去尊重对方的梦想， 这个就比较大一点了，对不 对？ 对， 比较大，但是其实其实也不需要特别大，就是首先观念上要尊重，然后其次呢，比如说给彼此一个支持，哪怕他在受伤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就是去安慰他，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李安和他的老婆在李安可能30岁的时候还没有大获成功，他还是一个导演的热爱者，但是呢，他的妻子非常的支持他。你看现在李安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国际大导演，也是我们非常羡慕的一个情侣的典范了。所以说两个人，我觉得归根结底吧，我们还有很多想说的，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大致总结下来，就是彼此尊重，彼此信任，也要彼此给自己给对方多一些的关心和信任，可能这是两个人能够更加长久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方法。对， 再次的希望大家或祝福大家哈，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 是，那么今天时间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19:56，那今天的博物点秋香也是依依不舍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对的， 对，明天呢我们会来到一个爱上超模的一个超模小姐姐，一个小仙女来到我们的博物点秋香，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各位， 明天见，拜拜。 どうしようもなく自己嫌悪顔よ。